其实你不懂，不懂我的心，我心里始终深深地爱着你。其实你伤了，伤了我的心，我为你泪流，为爱泪流。我的眼泪只为你流，滴落杯中解酒消愁，只有你才会让我心痛，为你付出一切毫不保留。我的眼泪只为你流，你是我一生的追求，只愿你的心能与我相通，我要爱你爱你爱你天长地久。其实你不懂，不懂我的心，我心里始终深深地爱着你。其实你伤了，伤了我的心，我为你泪流，为爱泪流。 长地久。